乡啊。这里啊，你偌大年纪，毫不相识哦。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。 阿侄儿，你经常在此叙谈，我们去到那乡看上你看呐、啊，是不是？ 阿女儿，夜黑人多，留你一待人，少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，去吧。 表妹呀， 多保重，休让我全个年年。忠心仁不的是朝王龙剑。 我送你回去，就是。 至此，多谢君子。 小姐不必多礼，小生礼报。冒问小姐芳名，家住何处啊？ 我家柳金钗，家住相府县。公子送我回去，我爹娘必然重谢于你。 既若夫困，乃是读书人的本分。小姐，随我来。要提防，天黑人大，生事的官主责任大，心靠的是亲生的心法，小姐你休担心，我害怕。休丹进来我害怕，你保我保小姐，平安回家。 瞧， 柳小姐，如今呐、哪有什么急人危难的君子？ 助人为乐的圣贤呐、 看此处优雅僻静，小桥流水，月明风清，你我郎才女貌，天凑之合，正好。风流一回， 柳小姐，别走啊！ 儿子， 别走！ 表兄，你在哪里？ 没这里呀、啊！ 情怎么办？用不着我教你们吧。 走。 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还出了这么大事儿，赶紧告诉太爷去。 是是是是是，他不能打我，师傅，你还不能这样呢。 人间，雨损香消，君不言。 欲望官府与我表妹报仇深冤。 哦，与表妹报仇深冤呐、啊！哎，我问你，那这个私通， 乃是小生之物啊。 哦，是公子您的呀？哎，那这个凤钗呢？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。 哦，表妹送与你的。哈哈，好小子，分明是你图财害命，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就是杀人的凶手。 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你们不要乱骂，真的。 太厉害了， 我二人在喜鹊桥边将一名杀人凶犯给拿住了。 带老爷下马查看。 哎呀妈呀，你逛什么你？ 启禀太爷，被害女子名叫柳金蝉，被他表哥严查凡用这个蓝色的丝绦将其勒死，抢去凤钗已至，如今赃物凶器俱在，请太爷查看。 这凤钗乃是一对。 太爷，这小子就是被我们哥俩当场拿回了。 哎呀，说是冤枉啊！ 你得了吧你！ 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口称冤枉？ 严查凡，你既然口称冤枉，我来问你，这凤钗因何在你手中？ 乃是表妹送与我的呀。 又是何人用此绦将柳金蝉害 死？说 话！ 哎呀，学生实实的不知呀、啊！ 哼，分明是你图财好色害人命，奉差死绦是朕当配。 是实事不是小生所为，望太爷详查明断，与小生做马去。 哼哼， 将银叉三带回县衙，严刑审问。 是。 说是冤枉啊！说是冤枉啊！哼！冤枉啊！ 本县差人当场拿获，行凶案犯。 县令江万里勘察现场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谋事建案呈报刑部，刑部批示。 此文败类严查山，淫乱害民，以大宋条例明示五十三刻，将严查山处斩。 天道无时， 王朝 奉 速到降福县，将严查山一案带到开封，老夫重审此案。 遵命。 大人，刑部已有批示，为何重审此案？ 此案蹊跷，子时发案，毛时结案，未到无事，刑部依然批复下来，如此之快，定有巧期。 回府来。 县念礼，请坐。 谢坐。啊，大人，提调刘金蝉一案，案卷有何寻意？ 刑部批示，明日午时三刻，将严查山处斩。老夫有些不佳之处，要请教大人。 大人何时不佳？卑职一一告禀。 此案捉拿凶犯的可是贵县差官？ 正是张千里万。 叫他二人上堂回话。 遵命。张千里万，见过大人。 是。 小人参见包大人。 此案捉拿凶犯的可是你二人？ 正是我二人。 人证也是你二人？ 也是我二人。 啊，大人，张千里万在卑职衙中办案多年，十分干练，所以卑职清查现场，严查三脱财害命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他依然化功成章。京城结案之后，卑职命他二人刑部成文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刑部的批文就发下来了。 怎么不到一个时辰？ 是啊，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我们给撤。 你二人堂下伺候。 是。 大人。欢笑情深，仔细查看，左臂一圈，人命乱，嘴欢笑摇，不 you

张千里万岂能一个时辰就拿到匹夫如此之快？看来此案 启禀大人，西鹊桥地方求见， 来得正好，唤他进来。 遵命，随我进来。 地方与二位大人叩头。 好了， 地方面前老夫为了何事？ 听说大人重审喜鹊桥杀人命案，特向大人禀明，心中疑虑。 有无疑虑，大胆讲来。 是，大人，杀人凶犯严查散，并非是公差当场捕获呀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案发之后，小人赶到现场，并未看见严查散，二位公差所言绝非实情啊。 那真凶你可曾看见？ 这嗨，小人也未曾看见，不过那严查散他确实是冤枉的。 好，地方，此案少不得要以作以人证。 哦，只要对大人审明此案有利，小人我是甘老徒弟万死不辞。 啊，大人，听地方之言，张千里万隐瞒实情不报，其中定有缘故。待卑职即刻回衙里，你审问张千里万，定要查他个衰落实冲。 好，此案蹊跷，时间紧迫，岂不走漏风声？ 卑职明白。 金蝉一般分辨不了。 Thank you.